孟尝君列传第十五。孟尝君，名文，姓田氏。文之父曰晋郭君田婴。田婴者，齐威王少子，而齐宣王庶弟也。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，与成侯邹忌及田忌降而就韩伐魏，成侯与田忌争宠，成侯卖田忌，田忌惧，袭其之边邑，不胜，亡走。会威王卒，宣王立，知成侯卖田忌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。宣王二年，田忌与孙膑、田婴俱伐魏，败之马陵，掳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。宣王七年，田婴始于韩魏，韩魏服于齐。婴与韩昭侯、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，盟而去。明年，复与梁惠王会真。是岁，梁惠王卒。宣王九年，田婴相齐。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望也。楚威王闻之，怒田婴。明年，楚伐败齐师于徐州，而使人逐田婴。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，威王乃止。田婴相齐十一年，宣王卒，闵王即位。即位三年，而封田婴于薛。初，田婴有子四十余人，其贱妾有子名文。文以五月五日生。婴告其母曰：“勿举也。”其母妾举生之。及长，其母因兄弟而献其子文于田婴。田婴怒其母曰：“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，何也？”文顿首，因曰：“君所以不举五岳子者，何故？”婴曰：“五岳子者，常与护其，将不利其父母。”文曰：“人生受命于天乎？将受命于户耶？”婴默然。文曰：“必受命于天，君何忧焉？必受命于户，则可高其户耳。谁能治者？”婴曰：“子修矣。”久之，闻成见问其父婴曰：“子之子为何？”曰：“为孙。”孙之孙为何？曰：“为玄孙。”玄孙之孙为何？曰：“不能知也。”文曰：“君用事向齐，至今三王矣。齐不加广，而君私家负累万金，门下不见一贤者。闻闻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。今君后宫倒其骨，而事不得短贺；仆妾余粮肉，而事不厌糟糠。今君又上后积于藏，欲以为所不知何人，而望公家之事日损，闻妾怪之。”于是婴乃礼文，使主家待宾客。宾客日进，名声闻于诸侯。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，婴许之。婴卒，是为晋郭君，而文果代立于薛，是为孟尝君。孟尝君在薛，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，皆归孟尝君。孟尝君设宴后遇之， 以故倾天下之事，食客数千人，无贵贱衣与文等。孟尝君待客作语，而屏风后常有事实。主祭君所与客语，问亲戚居处，客去，孟尝君以实使存问，献慰其亲戚。孟尝君曾待客夜食，有一人避火光，客怒，以饭不等，辍食辞去。孟尝君起，自持其饭比之，客残，自警。是以此多归孟尝君。孟尝君客无所责，皆善遇之，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。秦昭王闻其贤，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，以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将入秦，宾客莫欲其行，见不听。苏代谓曰：今旦代从外来，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。木偶人曰：天雨，子将败矣。土偶人曰：我生于土，败则归土。今天雨，留子而行，谓之所止息也。今秦虎狼之国也，而君欲往，如有不得还，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？孟尝君乃止。齐闵王25年，复足使孟尝君入秦，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。人或说秦昭王曰：孟尝君贤而又齐足也，今向秦，必先齐而后秦，秦其危矣。于是秦昭王乃止，求孟尝君，谋欲杀之。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姓姬求解。姓姬曰：妾愿得君胡白裘。此时孟尝君有一胡白裘，值千金，天下无双，入秦献之昭王，更无他求。孟尝君患之，便问客，莫能对。最下座有能为狗道者，曰：臣能得胡白裘。乃夜为狗，已入秦宫赃中，取所献胡白裘至，以献秦王姓姬。姓姬未言昭王，昭王是孟尝君。孟尝君得出，即驰去，更封船，便名姓以出关。夜半至函谷关，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，求之已去，即使人驰船逐之。孟尝君至关，关法鸡鸣而出客。孟尝君恐追至，客之居下座者有能为鸡鸣，而鸡其鸣，遂发船出。出如实请，秦追果至关，以后孟尝君出，乃还。使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，宾客尽休之。即孟尝君有秦难，足此二人拔之。自是之后，客皆服。孟尝君过赵，赵平原君客之。赵人闻孟尝君贤，出观之，皆笑曰：时以薛公为魁然也，今观之，乃渺小丈夫耳。孟尝君闻之，怒，客与惧者下，着击杀数百人，遂灭一县已去。齐闵王不自得，以其遣孟尝君。孟尝君至，则以为其相，任政。孟尝君怨秦，将以其为韩魏公楚， 因与韩魏攻秦，而借兵食于西周。苏代谓西周魏曰：“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，取渊邺以北以强韩魏，今复攻秦以益之。韩魏南无楚忧，西无秦患，则其危矣。韩魏必轻其魏秦，臣为君危之。君不如令毕邑深合于秦，而君无功，又无借兵食。君临函谷而无功，令毕邑以君之情为秦昭王曰：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，其攻秦也，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，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。君令毕邑以此会秦，秦得无破而东国自免也，秦必御之。楚王得出，必得齐，齐得东国亦强，而薛世世无患矣。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，三晋必重齐。薛公曰：善。因令韩魏贺秦，使三国无功，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。是时楚怀王入秦，秦留之，故欲必出之，秦不果出楚怀王。孟尝君向齐，齐舍人卫子为孟尝君收邑入，三反而不至一入。孟尝君问之，对曰：有贤者窃假与之，以故不至入。孟尝君怒而退卫子。居数年，人或毁孟尝君于齐闵王曰：孟尝君将为乱。即田甲结闵王，闵王亦疑孟尝君，孟尝君乃奔。卫子所与素贤者闻之，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，请以身为盟，遂自景宫门以明孟尝君。闵王乃惊，而宗姬宴问孟尝君果无反谋，乃复召孟尝君。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，闵王许之。其后秦王将吕礼向齐，欲困苏代。代乃谓孟尝君曰：周罪于齐，至后也，而齐王逐之，而听亲服向吕礼者，欲取秦也。齐秦和，则亲服与吕礼重矣，有用齐秦必轻君，君不如集北兵，屈诏以和秦魏，收周罪以后行，且反齐王之信，又尽天下之变。齐无秦，则天下及齐，亲服必走，则齐王属与为齐国也。于是孟尝君从其计，而吕礼即害于孟尝君。孟尝君惧，乃谓秦相攘侯魏冉书曰：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，齐天下之强国也，子必轻矣。齐秦相取以临三晋，吕礼必并相矣，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。若齐免于天下之兵，其仇子必深矣。子不如劝秦王伐齐，齐破无情以所得封子，齐破秦未晋之强，秦必重子以取晋，晋国必于齐而为秦，晋必重子以取秦，是子破齐以为功，挟晋以为重，是子破齐定封，秦晋交重子，若其不破，吕礼复用， 子必大穷。于是攘侯言于秦昭王伐齐，而屡礼王。后齐闵王灭宋，亦交欲去孟尝君。孟尝君恐，乃如魏，魏昭王以为相，西合于秦赵，与燕共伐破齐。齐闵王亡在莒，遂死焉。齐襄王立，而孟尝君终立于诸侯，无所属。齐襄王新立，为孟尝君，与联合复亲薛公。文族是为孟尝君，诸子争立，而齐魏共灭薛，孟尝绝嗣无后也。 初，冯悄闻孟尝君好客，聂悄而见之。孟尝君曰：“先生远辱，何以教文也？”冯欢曰：“闻君好事，以贫身归于君。”孟尝君至传舍十日，孟尝君问传舍长曰：“客何所为？”答曰：“冯先生甚贫，犹有一剑耳。”又快钩弹其剑而歌曰：“长夹归来乎，食无余。”孟尝君牵之性舍，食有余矣。五日又问传舍长，答曰：“客复弹剑而歌曰：‘长夹归来乎，出无余。’”孟尝君牵之代舍，出入成于车矣。五日，孟尝君复问传舍长，舍长答曰：“先生又常弹剑而歌曰：‘长夹归来乎，无以为家。’”孟尝君不悦。居积年，冯欢无所言。孟尝君时向齐，封万户于薛，其食客三千人，亦入不足以奉客，使人出钱于薛，遂于不入，待钱者多不能与其息，客奉将不及。孟尝君忧之，问左右：“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？”传舍长曰：“待舍客冯公，形容状貌甚变，长者无他技能，已可令收债。”孟尝君乃进冯欢而请之曰：“宾客不知文不孝，姓林文者三千余人，亦入不足以奉宾客，故出息钱于薛。薛遂不入，民颇不与其息。今客食恐不及，愿先生责之。”冯欢曰：“诺。”辞行至薛，召取孟尝君前者皆会，得息钱十万，乃多酿酒，买肥牛，召诸取钱者，能与息者皆来，不能与息者亦来，皆持取钱之劝书和之。其为会日杀牛至酒，酒酣，乃持券如前合之，能与息者与为妻，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，曰：“孟尝君所以待钱者，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，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。今富己者以邀妻，贫穷者凡券书以捐之。诸君强饮食，有君如此，岂可复哉？”作者皆起，再拜。孟尝君闻冯欢烧劝书，怒而使使召欢。欢至，孟尝君曰：“闻食客三千人，故待钱于薛。闻奉亦少，而民尚多不以食与其息，客食恐不足， 故请先生收责之。闻先生得钱，即以多聚牛酒而烧劝书，何？冯欢曰：然，不多聚牛酒，即不能避讳，无以知其有余不足。有余者为夭期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，惜愈多，即以逃亡自捐之。若急，终无以偿。上则为君好利，不爱市民；下则有离上抵附之名，非所以利市民、张君生也。焚无用虚债之卷，捐不可得之虚计，令薛民亲君而张君之善生也。君有何疑焉？孟尝君乃俯首而谢之。齐王惑于秦楚之毁，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善齐国之权，遂废孟尝君。诸客见孟尝君废，皆去。冯欢曰：借臣车一胜可以入秦者，必令君重于国而奉义亦广，可乎？孟尝君乃约车毕而遣之。冯欢乃西说秦王曰：天下之游士，平视节饮西入秦者，无不欲强秦而弱齐；平视节饮东入齐者，无不欲强齐而弱秦。此雄雌之国也，势不两立为雄，雄者得天下矣。秦王继而问之曰：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？冯欢曰：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？秦王曰：闻之。冯欢曰：使齐重于天下者，孟尝君也。今齐王以毁废之，其心愿必背齐。背齐入秦，则齐国之情、人事之诚，尽委之秦，其地可得也，岂直为雄也？君即使使在必因迎孟尝君，不可失时也。如有其觉悟，复用孟尝君，则雌雄之所在，未可知也。秦王大悦，乃遣车十乘，黄金百亿，以迎孟尝君。冯欢此以先行，至齐，说齐王曰：天下之游士，平视节饮东入齐者，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；平视节饮西入秦者，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。夫秦齐雄雌之国，秦强则齐弱矣，此势不两雄。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，载黄金百亿，以迎孟尝君。孟尝君不惜则已，惜入向秦，则天下归之。秦为雄而齐为雌，雌则临子即墨危矣。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，复孟尝君，而亦与之意以谢之？孟尝君必喜而受之。秦虽强国，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？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。齐王曰：善。乃使人致敬后秦使。秦使车驶入齐境，使玄驰告之。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，而与其故邑之地又亦以千户。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向齐，还车而去矣。自齐王毁废孟尝君，诸客皆去。后召而复之，冯欢迎之。未到，孟尝君太息叹曰：文常好客，遇客无所感失，食客三千又余人，先生所知也。客见闻一日废，皆背闻而去， 莫顾闻者。今赖先生得复其位，客亦有何面目复见闻乎？如复见闻者，必唾其面而大辱之。冯欢结佩下拜，孟尝君下车接之，曰：先生为客谢乎？冯欢曰：非为客谢也，为君之言师。夫物有必至，事有固然，君知之乎？孟尝君曰：余不知所谓也。曰：生者必有死，物之必至也。富贵多事，贫贱寡有，事之固然也。君独不见夫去世朝者乎？明旦侧间征门而入，日暮之后过世朝者吊臂而不顾，非号召而误目，所期误望其中。今君失位，宾客皆去，不足以怨事而图绝宾客之路，愿君遇客如故。孟尝君再拜曰：敬从命矣，闻先生之言，敢不奉教焉？太史公曰：吾常过薛，其俗屡屡率多暴节子弟与邹鲁书，问其故，曰：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，奸人入薛中，盖六万余家矣。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，名不虚矣。